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你的朋友古月，去北大读书，这曾是很多学子们的梦想。手捧一本厚厚的书卷，漫步在未名湖畔，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梢随意地散落在肩头，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。今天就请跟随我和音乐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吧。因为没有命名而大名鼎鼎，名扬四海。走进未名湖畔，环眼看去，北大的传统古典建筑精华无不依湖而筑，古色古香，形成了最具北大特色的未名湖景区。那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和青春跳跃的面庞，形成了一幅具有交错感觉的画面。来听 New Boy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似是进来的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，你不想尝尝吗？明天一早

曾经最爱哭的你。 懵懂的情感总是要和这首《同桌的你》搭上关系。内地的校园歌曲是从老狼的这首《同桌的你》开始的，直到今天，很多人还认为只有像《同桌的你》这样的歌才算得上校园歌曲，只有像老狼那样的风格才是校园歌曲应有的风格，才能开启那属于校园的纯真年代。浪漫从来不是成年人的专利，它同样属于年轻人。有时它存在于铃铃作响的单车故事中，有时它出现在同撑一把伞的场景里。羽泉曾有一首歌名叫《爱浪漫》的，它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年轻人对浪漫那种似有似无的感觉。 浪漫的人，用